旭兰，祝大家春节快乐，鸡年好运连连，惊喜不断。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叶子莹，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好运连连，惊喜不断。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拿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一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一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我是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房天下买房阳光透明真实专业，佣金只收1%，祝大家鸡年大吉，幸福安康，通过房天下卖房快。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2017乐游丰台过大年活动开始啦！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北京汽车博物馆，与孩子们共度寒假体验营。北京汽车博物馆给你超凡的科技体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昨天呢，除夕刚刚过，这爆竹声也是不绝于耳，响彻了云霄。如果你此刻出门寻望的话，你会看见 五颜六色的装饰在满大街上可以说非常的耀眼。今天早上出门一看，也是满地的碎红，感觉喜气洋洋的，满街都是瑞气和祥和。不知道在这个年里，又有多少朋友也凑了这样一份热闹，在午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同时收到了来自朋友和亲人的一份祝福。我想这也是一年当中最幸福和最开心的时刻了。那也要预祝大家在新年当中旺气通天，兴隆环盛。 恭喜恭喜，摩哈兰兹瑞，恭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好冰雪融解，眼看梅花吐蕊，漫漫长夜过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这公园一朵朵鲜花。

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或许路上有些拥堵，摇下车窗，一起看路边的风景。 或许有些想他，打开广播，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环卫工人说，他的年味儿不是家里的饭菜香，而是爆竹声过后彻夜的清扫。 过年的时候，这街上的垃圾啊，跟以往都不一样，红红火火一大片，看着还有点喜庆。 交警说，他的新年愿望不是儿女团圆的温馨，而是每一个夜归人都能平安到家。 我们呀，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还是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多看着点，小心点，大过年呢平平安安的，我们也就放心了。 火车司机说，他的除夕夜从来没有陪过家人，但是他的乘客可以准时赶回家，他就觉得幸福。 我都在这驾驶室过了十几个年了，每天看着旅客们大包小包开心的回家过年，说真的，我挺羡慕他们的。 严寒中的除夕夜，年味儿不会随风消散。祝愿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我们、你们，还有他们，春节快乐。 君问功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时光让爱被照亮，现实携手前进，争取所有欢愉，旋转走进视线里的光影，微笑编辑与梦对称的图形，我在最近的未来天真万花盛开，我们该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是最远的苍茫，不惧所有灰暗，逆着风盼乱，宛若碎钻闪耀着时代，再定义下个时是面冷静，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永恒的不确定，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携手前进，爱若是一随笔，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堆砌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我太激情的未来时代。 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 见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任一个人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别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笑声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 为什么离我远？ 失去

只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在这里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这大年初一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崭新的一天了。这一天很多小朋友都会跑到长辈们那里去要红包，那不知道你现在是发红包的人还是收红包的人呢？ 不管怎么样，希望新的一年里你都能够开开心心跟家人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大年初一。接下来的时间跟周周一起继续来听听歌。 我是歌唱王梦中家 像泰山之高，穿时空隧道，身在节点的怀抱。 年轻的心跳，永不再骄傲，眼中深陷的微笑。 蜿蜒黄河水，相聚东入海，弄出刀剑与狼尾。 心自生命

Thank you. 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衣扮成衣，行动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腥鸦片，愿同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的真心真意，怀着斗志向竞争的圈里追，人生有特殊意，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若奇迹， 求献身为护正义，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你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衣扮成衣，多齐齐，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到你，豪杰也许本疯子，圈里追，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若奇迹， 求献身为护正 熙攘攘为名利，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女低音歌手韩熙，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好运连连。